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枪，今日是10月3号星期六的晚上，咁有我爆石啦，有尼地亚 Sam 同埋唐水喺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其实阿 Sam 升咗呢㗎喇，佢唔係尼地亚 Sam 㗎，佢而家叫 Sam 博啊。 呢啲都系虚名嘅啫，都系尼地亚 Sam 好啲。 係咪咁叫返做你做尼地亚 Sam 啦。喂，今日讲下枪好唔好啊。 好。 呢一两日，尤其是10月1号同埋10月2号呢，无论系美国啊同埋澳洲都其实即系雪梨都发生咗即系枪击案啦咁样。讲美国先啦，咁美国10月1号嘅时候就其实一个20岁到嘅僆仔叫做即系 Mercer 咁佢就喺一间community college， 即系我谂系叫做系咪可唔可以叫做大学咁样啊？枪杀咗 九个， 年龄系即系从18岁到即系到67岁都有嘅人啦咁样。咁基本上系有啲人幸存，就系佢就 target 专 target 就基督徒先杀嘅咁样。咁有啲就否认啦咁样。咁但系总之就系呢啲咁嘅校园枪杀案又再一次出现。 见怪不怪咯。今嗰日起身睇 BBC 见到奥巴马讲嘢，奥巴马都发晒老皮，讲到。 即係其實我覺得都好厭倦啊！即係你見到其實你每年起碼有三四單呢啲咁嘅事發生，咁而每一次都係真係有條友可以斯斯然攞住支槍嚇喺跟住就喺個學校度係咁亂咁射， 唔係一次過十幾支喎，屌打仗咁樣款喎。 即係好似玩 war game 玩得太興奮啦！即係嗱，而家啲人就即係新聞就去慢慢去爆料，就話啊條友就心理有啲障礙啊嚇，又話成世娶唔即係冇女朋友啊，又話處男啊，又憎黑人啊咁樣，即係社會被排擠邊緣化嘅人，咁跟住就有啲依啲咁嘅心理障礙，咁跟住就可以拿住支槍嚇名正言順喺間學校度係亂咁掃噶咯。 係啊，我嗰日見到奧巴馬佢講到。佢自己讲到发烂渣，原本佢即系好正经嘅，即系照样读稿咁样讲啦，即系行礼如仪咁，有啲咩悲剧发生，总统出嚟噏两句，因为我见佢噏下突然间，喂，做咩变咗个通嘅？跟住佢喺度，即系好似唔跟稿读咁样，你已经好明显，即系 it has become a routine， 即系而家都揾成日都揾住我嚟搞，而家都好似例行公事咁啊，几个月一单，几个月一单，屌又咪做嗰啲嘢，佢即系咁样讲，佢又做嗰啲咯。又我出嚟 又讲嗰啲嘢， 系咯，又讲嗰啲嘢，跟住大家又系 mon， 都有睇， 系啦 ，for a few days， 然后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and then we gonna do it all over again。佢自己都懵啦，讲到。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其实早喺一年前，佢已经讲成，即系成日都要讲话，哦，我哋要即系修改呢个枪械法啦。 好耐啦，枪械法讲咗由克林顿嗰阵时开始讲啊。 讲先冇咁严重，而家啲人学噶，因为有 internet 咧。屌你有一單，即係單咗你唔知，你以前邊咁多呢啲嘢啫？以前唔會學噶嘛。 俾翻少少資料啦，紐約時報啦，呢度根據10月1号呢、這個有一單啦 ，Oregon 7月16号、6月18号九個人死咗，2014年10月24号四個，一路數落去2014年5月23号、2014年4月2号，基本上係每幾個月 就每年幾單， 每季咁樣好似 每幾個月咯。 即係譬如話個槍械法。OK， 要去修改。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即係譬如話喺美國裏面即係居住嘅人啊，雖然係我有支炮喺度，我係去防身，但係你大家見到個情況好似越趨嚴重嘅時候，喂，點解好似冇乜嘢做到咁樣嘅？即係咪太民主太自由咧？呢、這個謝貴 係其實係好多人反對，但係美國主要就 conservative 上，因為呢個係即係佢哋文化嚟噶嘛。 你意思反對係咩意思啊？ 反對槍械法咯，即係覺得每個人應該有擁槍嘅權利同埋保護佢哋自己啦。咁另外就係佢個 Second Amendment， 人民有權擁有 firearms， 去萬一政府做衰嘢，佢可以革命。 推翻政府。 呢個係最大嘅 sticky point， 反而係 Second Amendment 嗰個所指。 個 context 唔同咗啦，以前啲槍屌講緊。 咩1791年嗰啲大佬嗰啲单发嗰啲咧，你明唔明啊？你而家嗰啲连发嗰啲 machine gun 噗噗噗嗰啲，哇大佬系咪先？就算你唔系 machine gun， 你 pistol 你系手枪啊。咁你而家嘅手枪同以前手枪都唔同啦，嗰、那个杀人嗰个效率，即系可能你喺嗰个枪手俾人肥低之前，佢已经可以肥低咗十件八件啦，系咪？即系变咗所造成嘅伤害就差好远啦。同埋而家同以前都唔同，你估仲系西部牛仔嗰啲人，你每个人拉支枪周街行嗰只咩？而家唔系啊嘛。同埋而家最大镬系咩？次次搞清呢啲都系学校，啲僆仔沟唔到女，即系唔开心咁啊，拿支枪入去翻出嚟。 大佬，我唔觉得处男作为一个处男系一个要肥人嘅原因咯。即系嗱，你佢心理障碍，我唔否认啦。你睇佢做乜都知啦。OK， 但系咁嘅情况就系话，依个人系可以拎六支枪 ，OK， 去到依间学校度真系打 war game 咁玩嘅。 唔系，所以嗰啲唔系嗰啲支持拥枪嗰啲人咪个 argument 就系话，如果个人都有枪嘅。佢有个咁嘅人，你咪射低佢咁样嘛？佢有一件问题。 最好笑嘅就系、是、嗱，佢带六支枪翻学，即系射人，佢自己屋企仲收埋七支喺屋企，即系总共有13支枪，而13支枪咧，仲要系唔系非法得嚟嘅，系名正言顺，系攞正牌去买嘅，即系 夺飞咁啊！ 即系我唔系好明白究竟即系依、个最尾依个拥枪法吓、啊，即系系仲有冇依个嘅意思系当中？ 其实我真系谂过呢样嘢，但系呢样嘢冇办法谂到答案嘅，就系、是、其实美国呢个问题咧系唔系呢个拥枪法嘅问题咧？如果相反就话你谂下，譬如第二啲国家，譬如我唔知啊，挪威咁样啊，如果佢真系枪法系合法嘅，会唔会有咁多人即系咁多呢啲事件发生咧？ 嗯，点解净系美国先至有咧？点解即系英国都有枪械法噶？即系或者澳洲我哋自己本身都有枪械法噶？即系或者要攞牌噶？ 唔系佢唔同呢、這个，佢其实或者俾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即系其实呢个 Second Amendment 头先同佢讲嗰个，同埋澳洲同埋或者纽西兰啦，其实都系源自英国嗰个 Bill of Rights 嗰个人权法里面有一条拥枪嘅。当然而家唔同咗啦，即系以前系有一条拥枪嘅，即系规定咗拥有枪械系。权利嘅一部分咁样，咁去美国就唔使讲啦，因为美国系反英噶嘛，从嗰个独立出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当对于拥枪呢样嘢就摆到系神圣不可侵犯嘅嘢，其实即系喺佢哋嘅 culture 里面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譬如你澳洲同埋，我再讲翻澳洲啊，即系澳洲，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我以前唔知嘅，但后来我发现就话、是，其实 John Howard 主政嘅时候就系改革咗枪械法嘅。就係、是、令到擁有槍械係難咗嘅。咁你譬如好似美國咁樣咧，基本上你係成年嘅話，你行入槍鋪你可以買槍。睇下邊個 state 啦，但係據我所知，即係大部分嘅 state 有啲直情 background check 都唔做嘅，你有案底都買到嘅。有啲就可能要做下 background check 咁。但其實奧巴馬就算以前克林頓先所推嘅就話唔係兩點，第一唔係話完全唔俾你人擁有槍械，而有一個更加好嘅管制，即係更加可能更加。strict 嘅 regulation， 即系话唔系阿猪阿狗都可以买得，同埋你买咗枪嘅时候，譬如你好似澳洲咁样，就算你今日我邻居都有枪噶，即系佢话我 Sam 你想玩枪咩？佢好简单啫嘛，你去 join 个枪会，俾几百蚊上个 course， 咁出个枪牌咁就得噶啦，你咪买支枪咯，你买支嗰啲猎枪千零两千蚊有交易噶啦，买支靓啲嘅五六千蚊咁样。就系咁噶，即系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即系你唔好话有啲咩案底咁样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就话你难咗好多咯，即系你都可以拥有枪械，但系就难咗好多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譬如你对一般嘅枪械案咧，你难，你嗰个枪，你嗰个枪械法嘅管，你对枪械个管制咧系可以减少嗰个罪案同埋减少嗰个死人嘅。但反而我觉得呢啲咁嘅癫佬咧，如果佢唔用枪，佢咪做第二啲嘢咯，即系佢咪整炸弹啊，或者其他嘢都得。 所以你就话其实唔系咪呢个枪械，即系拥枪法嘅问题，定系还是有其他嘅原因？ 定系佢嘅文化问题？因为美国系、我成日觉得美国系一个咩国家咧？就系、是、每个人都，即系佢哋推崇嗰样嘢，就系每个人都可以做五分钟嘅 celebrity 上啊英雄同埋一个名人噶。咁佢呢个就系佢嘅五分钟咯，每个人都要做噶嘛呢样嘢。 得难好多嘅， 国家嘅价值嚟噶嘛呢个。 你要做炸弹嗰个知识嗰个水平难好多，你为了开枪系人都识噶啦，咪先扣板扣个扳机啫嘛。但系即系如果你咁我即系我明白你咁样，但系我就觉得如果嗰个枪械唔系咁容易获得嘅时候咧， 你可能佢會拿把刀翻去學校劈啊，咁但係你拿把刀劈人同埋支槍劈人係兩樣嘢，咁啊拿把刀話大佬埋身肉搏，啱唔啱啊？你未 拿把刀唔得，拿把刀佢唔得啦， 佢未必 身肉搏爭好遠。 系啦，即系佢未必 杀到你嘛。 系咯，咪咯，佢未必够胆啦。同埋，即系你做炸弹，喂，做炸弹就其实做，我同你讲，如果你做炸弹，好多时候你未做你未做完嘅炸弹之前，已经俾个炸弹炸死咗啦嘛。即系如果你唔识嘅话，系咪先？你可能你做啲化学炸弹嘅，你沟得唔可能炸死埋自己。咁你嗰个知识强度又个要求又高啲，所以其实系会难咗嘅。我觉得系你管制个枪械严啲嘅话，绝对系有帮助减低呢啲咁嘅枪击案发生。 咁點解管制唔到呢？ 即係我自己嘅管制有兩樣嘢，第一就係佢寫咗入去佢哋憲法啦 ，constitution 啦，你知咁你知美國佬對個 constitution 係認真嘅程度係根本當神嘅拜噶嘛， 嗯、 即係佢哋老祖宗嚟噶嘛，咁憲法的而且確係咁樣寫，但係其實你話從法律觀點去睇，任何一部憲法其實都即係俾 background 大家，其實所有憲法基本上都係會寫得比較虛少少，即係所謂虛少即係寫得闊啲啊， 佢基本法咁啊。 系啦，即系唔会写得咁，其实基本法已经写得好死噶啦。如果以一部宪法嚟讲，即系通常宪法好虚，即系好比较阔啲嘅，因为就系话等当即系在地嘅政府等嗰一日government of the day， 即系主政嘅政府系有一定嘅 interpretation 空间啊嘛， 系啊，有啲 flexibility 去做嘢啦咁样，咁通常都唔会写得太死嘅，咁但系咁佢就话哦，咁如果宪法有争拗嘅时候点咧？咁通常一般即系我讲紧系普通法啦，英式普通法传统嘅地方，包括香港，一般宪法解释权系喺中审法院度噶嘛，或者最高法院或者中审法院啦，你叫乜都好啦。咁其实譬如以澳洲为例咧，以澳洲为例咧，咁其实我哋嘅最高法院已经讲咗好多次就系话，其实宪法系一部living document， 即系宪法系会随住时间嘅推演而有唔同嘅解释嘅。最好一个例子可以俾大家就譬如话我哋嘅同性婚姻啦。同性婚姻早上年啫嘛，先至打喺上个 High Court 打咗单欠即系case 就系话究竟可唔可以 stay 系可以有同性婚姻咁样？咁因为我哋嘅宪法里面写咗婚姻嘅法律创制权系喺 Commonwealth 嗰度嘛。咁但系究竟佢呢个婚姻系指？男同男嘅婚姻啦，即系当然系指男同女嘅婚姻啦，即系佢写嘅时候，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定义究竟包唔包括男同男嘅婚姻咧？咁样，咁当然 High Court 就话跳你都黐紧线嘅，冇咁多嘢，婚姻就婚姻唔得咁样，咁就 ban 咗落嚟啦。咁但系我嘅意思就系话，你从呢、這个案例可以睇到就系话，其实宪法隔一段时候系会需要重新再去被解释嘅。咁呢个权利咧？就会喺呢个最高法院当中，咁就同呢个立法嘅，即系同 Parliament 同呢个立法院个权力，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互相制衡嘅，因为你要修宪个门槛好高噶嘛，咁你其实你睇翻而家美国就系、佢有两条路可以拣，一系佢就修宪，咁就好 Q 难嘅一样嘢，咁一系就系通过最高法院可能对呢个 Second Amendment 有一个interpretation， 可能你即系其实基本上打单 case， 咁最高法好似。最近喺美國嘅同性婚姻咪就係咁樣咯，係咪？咁喺 Supreme Court 打單 case 落嚟，咁你全世界就冇即係政府都要跟啊咁樣，咁係兩個途徑咯。咁但係大家可以睇翻呢一條法例嘅根源係嚟自英國嘅 Bill of Rights， 咁而呢一樣嘢喺香港、紐西蘭、澳洲甚至英國本土都已經係經過咗修改噶啦，即係呢一個擁槍權利係已經係被即係好嚴格咁限制咗嘅。咁但喺美國就冇囉。 但係返返去阿 Sam 講嗰個 point 呢，就係、是、憲法對於美國人係唔同嘅，同我哋係可以用最重要嘅嘢嚟㗎嘛，係神即係神聖嘅最重要。如果香港人唔明白咩係最重要嘅，即係等於搵食之於香港人呢，就等於憲法。 冇錯，冇錯， 之於美國人啦。咁大家明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即系你对嗰个人自由嗰个尊崇啊，即系除咗你用枪之外，其实归根究底，仲有一样嘢就系 在心嘅、 就唔系你个自由啊。即系点解我话美国乜春嘢都有嘅，就是、因为佢对嗰个自由个人自由嘅尊崇啊。你好似 ambush 咁生活又得，你知好似中世紀咁生活又得，跟住你做咩都得噶嘛，基本上嗰個國家，即係你要 convince 個美國人，有啲嘢佢唔可以做嘅，政府係唔俾你做一樣嘢，而你做嗰樣係侵犯唔到其他人嘅咧，係好困難嘅一件事。 咁但係有即係你頭先阿 Sam 你講過啦，有兩條路揀啦，你覺得即係法而家係用最高法院呢條路係最可行嘅係咪？ 係啊，但係你 乜？但係你政治上你要搞掂先得噶嘛？你真係要啲人真係想咁做先得噶嘛？ 唔係，但係你兩條途徑都要過 Parliament， 只不過過 Parliament 個門檻係唔同嘅，即係你一係修憲，咁當然係。你知修憲係好 Q 難㗎啦，即係佢美國嗰邊嘅具體嗰個條例就我唔係好清楚，但總即係簡單啲嚟講都係要過三分之二啦。咁你然後又要 stay 又要夠一半啊咁嗰啲啦，咁好難嘅一件事嚟。咁另一個途徑就係話政府可能通過條政府亦都係講緊 Parliament， 佢通過可能Firearm Act 就可能總槍法，咁就對依個憲法所賦予嘅權利加以限制，咁就肯定會有人去挑戰噶啦。咁你咪即係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咪要走去 Supreme Court， 即係美國最高法院度 challenge 咗，咁咪睇下美國最高法院點判咯。咁即係依兩個途徑咧，基本上。但其實即係我有樣嘢可以補充下，就係、是、美國其中呢個問題，除咗佢嘅文化係。對於擁槍呢樣嘢係好神聖在，就係話另一樣就係佢嗰個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同埋嗰個American Gun Association 係好用咗好多錢去，即係基本上係買通咗成個 Parliament 咯。即係佢派啲每個政客都受佢哋影響，咁有冇收錢就我唔敢講啊。但係呢樣嘢係美國人所共知嘅，就係話嗰個 Gun Association 嘅 influence 係好犀利嘅。即係甚至乎對傳媒都有一定嘅控制，會好多傳媒都會為佢哋打锣打鼓，就係保障呢、這個美國人擁槍嘅權利㗎囉。 個情況就係咁樣囉，即係你美國成日話對恐怖襲擊做咁多呢防範工作，用咁多嘅錢去做防範工作，但係即係有數據佢都會顯示到，喂，其實喺呢啲咁嘅槍械呢啲massive 嘅嗰啲即係殺人案係。個死亡人數係遠超過呢啲恐怖襲擊嘅人咯，即係自己有嘅人數係遠超過恐怖襲擊，即係外來恐怖襲擊 ISIS 嗰啲咁嘅鬼嘢咯。 嗰、那個數字就係奧巴馬發老皮叫嗰啲傳媒做啊嘛。 佢其實我覺得奧巴馬都真係做到好撚冇癮，佢好明顯嗰日佢係發爛渣，即係我心諗你又揾我嚟搞你班撚。 其實都好正常啫，你作為我真係唔好明白，我可能可以用一個澳洲人嘅角度去睇。 或者佢係總統。 係啊，我真係覺得呢個澳洲人就咁睇嘅時候，喂，其實你已經一年三四次死咁 Q 多人嘅時候，點解仍可以即係大家仲係仲斯斯然就會接受呢樣嘢話？哦，其實呢啲都係個別例子，喂，唔係啦，係嘛？ 唔係，所以奧巴馬咪就奧巴馬就佢話喺我在任嘅時間裏面，我唔希望再就呢件事發表任何言論。但係根據我嘅經驗，我唔夠膽咁肯定講。會唔會咯？咁佢 last 佢最後就話，就我希望選民喺你哋下次投票嘅時候，你哋真係諗一諗，依一個議題究竟你嘅elected officials 係咪將你嘅意見喺國會裏面充分咁反映咯？即係其實佢都好撚無奈，屌你咩？咁你個 parliament 你唔肯過，佢冇計噶嘛，係咪先？我就算佢可能即係提案你都過唔到 Parliament 都係冇意思㗎。係咪先？就算過咗，咁你又係同樣地，又係可能會有人 challenge， 你又唔知道即係最高法院點判㗎嘛？係咪先？佢嗰九條分槍獨立㗎嘛？啱啱先？咁你變咗，其實到最後就係話，你要成個社會有一定共識先至能夠真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咯。唔好咁離地講美國啊，講下澳洲啊，屌我哋澳洲有槍擊案啦。 其實係發生喺琴日嘅事嘅啫，咁基本上就仲依個情況係完全唔同嘅。今次係依個槍擊案咧係有一個人就死亡啦，咁有兩個人死亡啦，咁一個就係槍手啦。那個槍手咧其實就係15歲嘅，咁就今日就公開咗身份啦，就係依個一個喺伊朗 出生，但係即係伊朗出生嘅伊拉克裔人啦，即係就係、是、一個移民喺澳洲，喺澳洲其實係長大嘅15歲嘅細路哥，咁佢就攞住一粒炮，咁就去到雪梨嘅，即係我哋嘅 Parramatta 呢個西部嘅好大嘅，即係基本上西部最主要嘅城市，就去到仲要去到呢個嘅警察總部咧。係喺門口度冧咗個啱啱放工出嚟嘅一個華人 Chinese 一個華人，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咯！個成個情境就係、是、哦一個伊朗嘅譬如話我如果我界定佢係一個恐怖主義人士 ，OK 就攞住支槍而冧咗條華人咯，即係我完全構想唔到依個咁嘅畫面啦，即係就咁睇落去似係冇唔係 target 嘅，即係見到人就射嗰只嚟嘅。 咪解釋翻先，嗰、那個唔係城市，嗰、那個只不過係一個 suburb， 一個 中文叫咩？一個即係區，即係好似區濕碎咁樣。 係。 嗰個都係先年嚟嘅。 依、這個華人咧，仲要唔係一個即係譬如話唔係執勤嘅警官嚟嘅，佢只不過係喺警察總部裏面做 account 嘅。 我真係覺得佢好撚無辜咯，好老實。我知道我唔應該笑，但我真係依件事我都唔知覺得好啦定好笑，我真係覺得好啦，即係我都唔明喎、啊。你 梗係唔好笑啦，慘到爆、 啊。 唔係 啊，咁你要唔係我明成件事好騎呢，咁你要係但你要選擇做恐怖分子 fine。你要選擇做啲激進行為 ，fine。咁你拿住支槍去懟差佬，咁都冇問題。咁你係咪應該懟個著制服嘅咧？或者你懟個陀 T 㗎？做 account 嗰個佢基本上其實佢基本上唔係差佬，佢只不過喺警察裏面做 account。 警察總部出嚟，你唔會知道嗰個友係做 account 定係做 finance 定做 IT 嘅添，你明唔明？ 咁你係咪 眯埋眼就肥啦？ 係咯，你咪應該揾個。起码都揾个白皮肤嘅肥啦，系咪先？理论上，即系佢依方面佢又唔歧视、啊，诶 Chinese 我照肥咁样、啊，我真系唔谂明佢谂咩嘅，究竟系咪或是佢系瞄住个白种嘅差佬着制服嘅？点知就眼界唔好就射中隔篱嗰个咧？ 吓、啊，咁总我唔理佢咩原因啦，但系而家即系基本上传媒一致地就去界定佢系有依即系个政治因素好大咧，即系依个咁嘅即系点话政治取态好唔同啦。咁佢好得意喎，佢讲到好鬼隐晦嘅 ，OK， 佢唔会讲话哦，因为佢系有即系 ISIS 嘅或者系点啊，即 佢有喎、啊，有講喎、啊，有話係啊，有一個即係 radicalize 嗰啲專家咧，就話最近 ISIS 係發咗好多呢啲咁樣係專 target 呢啲咁樣僆仔咧，就係、是、教佢哋點樣做 long wolf， 教佢哋點樣同佢哋兄弟相稱啦，咁跟住教佢哋唔好同屋企人講，唔好同朋友講，跟住叫佢。做埋啲咁样，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睇下，上网嗰本杂志叫 Inspire 啊，你查 Inspire Muslim， 跟住就会弹出嚟噶啦。 我就系、是、ISIS 嗰个杂志啊，有英文版噶。 有，佢唔系佢 Inspire 就系英文版噶，就系俾啲唔识，即系俾啲喺外国长大嘅 Muslim 睇噶嘛。不过你睇完之后，可能有人敲你门咧。我唔敢包，大佬。 澳洲同即系澳洲今次依件事同美国又好唔同啦，即系性质又都好唔同啦。即系其实今次依单新闻出咗嚟之后，基本上我睇翻网上好多嘅，譬如话即系我啲网民嘅留言咧，都激发起好多人就话喂，又系依啲咁嘅 ISIS 或者系反 Muslim 啊，反呢个伊斯兰嘅好多咁嘅 comment 出咗嚟。咁基本上對我諗對依個嘅 Malcolm Turnbull 依個新政府，即係點樣去處理，譬如話難民啊，或者係即係譬如話再一輪新一輪嘅反恐嘅主義依啲嘢都有排搞喎佢哋。 或者可以俾少少 context 大家啦。其實澳洲過去嗰兩次嘅恐怖襲擊咧，其實都有一啲叫做 Long Wolf Attack 啦，即係。叫做点啊？独行侠嘅袭击，咁其实呢种咁嘅袭击系最难预防，亦都系最难去阻止，因为即系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去澳洲，呢个 查呢个叫做 terrorist alert level， 即系个恐袭个程度系几多咧？咁佢网站都有写啊，基本上澳洲嗰、那个反恐嘅策略咧就系、intelligent led risk based 同埋 multi layers 啊嘛，即系话即系其实就系呢、这个情报为主导，咁就根据呢个危险嘅评估程度。而有一个多层次嘅策略去面对一个反恐，即系做咗一个反恐嘅框架咁样。咁基本上系讲咩咧？其实基本上即系将大部分嘅资源都会摆咗喺呢个情报工作嗰度咯。 收料啦， 系啦，即系收料啦。咁其实好 make sense， 因为点解？因为其实你讲我如果你讲紧嘅恐怖袭击系讲紧好似911嗰只咧。咁呢个绝对系一个正确方向，因为等于其实嗱，你大家可以谂下，等所谓攻者一点就守者万里，即系其实等于你去缉毒咁样。喂，你估真系只只鬼都扫咩？咁嗱，点解敢唔敢踢到单出嚟？又唔知几多亿、几多百万嘅毒品咁？咁因为嗰啲其实靠线人、靠收料去做噶嘛。咁同样地，你去反恐嘅话，如果你讲紧系911嗰一只咁有系统、咁有策划嘅袭击嘅话咧，咁绝对呢个系一个好嘅策略。但系而家澳洲呢一个反恐嘅策略，其一个盲点就系佢对呢啲咁嘅独行侠嘅 attack 咧，系基本上系唔知点算。因为点解？因为你任何一个癫佬都可以拿支枪周街射噶嘛，即系你同我都可以拿把刀喺电车喺货车上面周街系咁插人噶，系咪？咁冇可能，佢警。即系 authority， 即系警方嗰边或者有关当局，佢冇可能完全防范啲嘢噶嘛，佢基本上冇分别，系咪先？所以佢做唔到呢样嘢。咁所以你见到我哋过去其实可以反转嚟睇，就系话，咁我冇呢啲机密资料啊。但系你其实你睇到就系话，如果我哋面对嘅 attack 好多时候都系呢啲咁嘅 long wolf 嘅话，咁之前早两年喺悉尼嗰度都有大举差佬大举咁拉人啦。系咁数咗好多，塌咗几个，又捉咗几个猫监咁好明显嗰啲系，即系我会觉得就系差佬真系已经成功咁可能瓦解咗几次有组织嘅 大型嘅 系啦，大型嘅恐怖袭击啦。咁讲紧系两年前嘅事啦，咁都搞到好大镬啦，亦都讲紧话我人权受到侵犯咁嗰啲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差佬系做咗嘢嘅，即系差佬同埋连埋。有關嘅情報機構啦，即係澳洲就係 basis 啦。我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面對一啲新一輪嘅挑戰，就係依一啲homegrown 嘅 long wolf attack， 我哋究竟點樣去面對咧？咁而家其實澳洲係面對緊呢樣嘢咯。究竟依樣嘢係我自己嘅觀察就係話，政府係未有一個方向，未有一個我哋叫策略去面對依種咁嘅挑戰。即係究竟我哋係應該喺學校裡面做起啊？究竟我哋喺 community 係咪應該？成立一啲 network 去做啊，定还是应该系喺个 law enforcement 喺个执法嘅机构里面，喺个执法嘅框架里面加大力度啊？究竟点样做呢？其实我觉得而家澳洲政府系冇方向。 其实讲真啦，边个可以俾到方向啫？你头先都讲咗系，譬如话我哋之前嗰两次都系啲 long wolf 嘅袭击嘅时候，喂条友如果系癫嘅时候，佢唔会同你讲我癫噶嘛？你话先，或者你唔会预先知佢癫噶嘛？咁佢做咩你系唔会预计到啊嘛？即系譬如话头先好似咁讲话喺执法上边去加重，其实冇意思噶、哦。你肥低，即系佢多数呢啲咁嘅犯案者，最尾已经系未判监，已经被先被。肥低嘅，所以冇乜嘢系可以做到嘅，或者系之前预先系呢啲咁嘅，譬如话喺学校里边做一啲嘅工作，或者或者系喺预先，或者系佢哋入澳洲境嘅时候做一啲多方面嘅调查，但其实呢啲嘢都防范唔到。我记得之前糖水讲过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嚟到澳洲住咗咁耐，你都仲系会做啲咁嘅嘢嘅时候，其实冇咩做到嘅啫。 其实 community 咯。我觉得唯一就系、是，即系你个 community 你识佢，你咪知佢系癫佬咯，就系、是、咁样 咯。咪头先其实头先阿爆石都好简短咁样将个问题归纳咗出嚟，就话即系基本上其实真系好难去防范呢一啲嘢嘅。 咪但系而家啲人个问题咧就话点解系 Muslim 啊？你话如果系癫佬，点解系 Muslim 啊？佢啲 community 冇癫佬嘅咩？咁样啊嘛。 因为佢未曾世俗化咯，咁其实你即系我，佢可以咁样讲嘅。其实唔系嗱，我俾个 angle 大家，其实即系大家一阵间听完嗰个节目，可以上网查下 inspire Muslim 咁样。咁佢你会 成日叫人查，跟住俾人 trace IP。 系啦，你跟住俾人敲门，唔好怪我啊。 咁但系我个想讲个 point 就系话，你如果睇嗰本杂志咧，你会发觉咧佢入面讲嗰啲嘢咧，同耶教讲嘅嘢基本上系翘嘅。你如果揞住美国个名，揞住阿拉个名，换咗做耶稣嘅话咧，基本上成篇嘢一模一样。嗱，咁但系个问题就在于点解你唔会见到耶教嘅人拿住支枪周街射？其实挪威都有，咁但系相对地少好多。咁但系点解喺 Muslim 嘅角度里面咧就？会不断咁发生咧，咁当然就系话佢个宗教冇世俗化到啦。咁即系你而家可能你去教任何教会，你话耶稣系流嘅，系魔鬼，咁唔会有人攞把刀督你噶嘛，系咪？咁你上去请张纸话阿拉唔系神，咁可能你俾人打身都俾人督攞把刀督两嘢啦。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你话即系好离地咁讲啊，呢、这个咪就系个问题所在咯，个症结所在咯。但呢样嘢唔系可以 overnight 可以解决得到，即系屌啲 Asian 都肥，一个都好卵嘢。 我都谂过呢个问题，因为你好难去画嗰条界系点样去即系你讲穆斯林咁，你会觉得系、即系好多人会觉得有问题嘅呢、这个宗教，或者系如果譬如你谂起你联想起嘅系阿富汗咁样，你会觉得哇好多恐怖分子。但系如果譬如你话啊系土耳其嘅，咁你又觉得系 O K 喎，咁好正常，都冇乜嘢啊，或者系马来西亚嘅咁样，其实但系佢哋都系穆斯林嚟噶嘛，咁你变咗呢条界好难去画同埋去定咯。 我 highlight 两点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系今次有关当局同埋，咁其实咧澳洲政府里面有一个反恐机制，如果一有呢啲事发生咧，州政府同埋联邦政府系一个 protocol 嘅，咁所以你见到佢哋讲啲嘢啲口径系好一致，亦都好快会作出反应。咁但系今次嗰个地方比较，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就系在于佢哋出嚟唔系安抚大家。佢哋出嚟系叫大家唔好仇恨，穆斯林社区，即系唔好仇恨喺澳洲里面嘅穆斯林社区。佢系讲紧呢样嘢，即系个 message 好明嘅。点即系，所以其实就系话呢件事睇到澳洲政府对反恐成个策略系有一个彻底性嘅改变。因为讲紧以前一路去到呢件事发生之前，一路都系讲紧即系要 tougher law 啦。你要 strip off 嗰啲人嘅 citizenship 啦。 即係你講 Tony Abbott 年代。 吓，冇錯 ,Tony。即係嗱，我唔係咁，我呢個我唔知。 即係嗰兩年啫。 唔係，但係同一個黨嚟，即係我唔知佢裡面個權力係點樣去分配啦。但我講緊就係話，即係我唔知道係咪因為換咗首相，所以有咁嘅情況走咗出嚟。我真係唔知道。但我講緊就係話，過去嗰兩三年嘅軌跡，其实由工党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咁嘅呼声，就系话我哋要呢啲人，我哋唔可以俾佢嚟澳洲，我哋要赶佢走。跟住就呢啲系一路讲咗一段好长时间噶啦嘛，工党嘅时候已经讲噶啦嘛。咁由 Tony Abbott 嘅时候就具体实行咗啦。咁你见到成个轨迹就系话 tougher law， strip off their citizenship， 或者甚至乎系就话要 screen 嗰啲 migrant， 甚至乎即系你会见到所有嘢每样嘢系 ramp up 嘅。例如我哋其实冇乜人發現到啦，其實我哋早講緊三四年前啦，已經過咗一個反恐法啦，係其實喺法律界裏面啊好多爭議，因為係對嗰個人權嗰個衝大好犀利噶嘛，咁咧因為你完全可以不審不問，可以捉個人嚟熬一個禮拜嘅，係咪？咁你依樣嘢其實好當然唔係經常都會用呢條法例啦，但只不過就係話喺當時已經係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咁你睇到所有過去嗰五年嘅軌跡都係不斷係朝住強硬嘅方向去行，但係依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好奇怪就係出咗嚟之後，警察同埋首相或者 New South Wales 嘅 Premier 出嚟講嘅就話，大家唔好仇恨我喺澳洲嘅穆斯林社區咁樣講。即係其實點解會咁樣講咧？咁我個觀察就係話政府應該意識到嗰個問題係用硬嘅係解決唔到嘅。是应该用一个软性嘅，即是用一个怀柔嘅手法，就从一个强硬嘅压制手段系唔能够解决嘅问题，用一个怀柔手段。咁我相信之后我哋会见到嗰个国策对反恐，讲緊就系话 homegrown 嘅恐怖袭击系应该会有一个新嘅国策，就系一个怀柔嘅手段多于一个强硬嘅压制手段。 我觉得其实好合理嘅呢样嘢，因为第一，你佢都系做翻政客做嘅嘢啫嘛，咁你冇理由去鼓吹你自己国内嘅人去 去互相仇恨厮杀噶嘛？ 唔系 Tony Abbott 嗰时咪系咯，佢嗰时系 佢唔系正常嘅嘅， 唔捻正常， 佢唔捻正常。第二就系话你唔系话好似主流社会咁未必融入到去，或者系生活得咁好嘅时候，你再去鼓吹呢个仇恨去压迫佢嘅时候， 更加撕裂啦。 咪更加撕裂，同埋佢会 radical， 佢咪更加去激进咯，佢嘅行为呢个系好合理嘅，好合理嘅推断嚟噶。 咁另外一点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小弟早两日就行毕业礼啦。啊，即系我哋大学咧就颁咗个荣誉博士俾个医生。咁、个医生系咩料咧？个医生咧就系一个黎巴嫩嘅穆斯林嚟嘅。当然佢梗系一个即系难民嘅身份，咁就走难走过嚟澳洲，咁由澳洲就读翻个，即系佢本身嘅医生嚟噶啦。咁佢读翻个医学位，即系咁之后就做医生，咁跟住。为即系做咗好多社区嘅工作 ，community 即系我哋叫做可能比较喺呢个黎巴嫩穆斯林嘅社区里面系比较有声望有威望嘅人啦咁样。咁佢演讲嘅时候咧，佢即系攞呢个博士学位嘅时候，佢演讲嘅时候，讲咗一段说话，我觉得好有意思。咁佢就话，我明白大家对于最近嘅恐怖，即系嗰时未有枪击案噶。咁佢话我明白大家对呢、这个。穆斯林嘅恐怖袭击感到忧虑嘅，咁我可以同大家担保，喺澳洲大部分 99.9% 嘅黎巴嫩穆斯林社区里面咧，我哋都系唔相信 ISIS 嗰一套嘅。 嗯， 咁甚至乎佢话我哋系愿意企喺最前线去保卫澳洲，静静地咁样讲。即系佢英文系咁样讲啊，即系佢中文意思就我哋会静静地咁去保护。咁佢用英文讲就系讲quietly 咁样讲。咁其实我的感觉就系咩咧？就系话其实有好多，我相信系大部分啊，喺澳洲里面嘅穆斯林社区里面嘅人咧，其实佢哋系意识到呢个问题，而佢哋其实我谂喺佢哋嘅能力范围之内，去尽咗好大嘅努力去阻止呢啲事情发生嘅。 嗯， 咁例如就话，第一可能佢哋会提供情报啦，佢哋可能喺外国或者佢哋收到封话，可能有啲人系由中东嚟嘅，会有机会系发动恐怖袭击，可能会同当局合作提供资料啦，甚至乎可能对自己本身个社区里面，佢会同啲僆仔讲话唔好咁样啊，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即系我觉得其实本系要靠翻本地，即系所谓系咪先？ 自己有搞翻自己。 冇错，香港问题香港解决，香港问题香港解决，澳洲问题澳洲解决，系咪先？ 以华制华啊嘛，英国佬嗰套以前。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黎巴嫩嘅穆斯林嘅领袖啦，叫做咁，其实佢嗰日佢讲呢番说话，我觉得其实佢当然冇讲明啦，但系我自己听咗嘅感觉就系话，佢就想同我哋讲就话。但我知道大家好担心，请大家不要担心，我哋其实已经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去令到澳洲系一个更加安全嘅角度。咁佢亦都同我哋讲就话，希望大家明白就话 ，99% 嘅穆斯林其实唔系咁样谂嘅，即其实唔信佢就系话， 我谂佢冇我谂住嘅， 冇讲谂住啦，但系真系佢唔信 ISIS 一套嘅。咁希望即我可以同大家担保咁样。咁其实点咁？当然点解佢会？借我唔知道点解会佢会借一个咁嘅机会同我哋讲呢啲嘢啦，可能因为咁可能我觉得就佢可能佢知道我哋好多都系因为 Camber 好多都系喺政府里面工作啊，有好多里面都系即系点样叫做即系可能喺社会里面系比较有一啲角色嘅人咁样啦，喺唔同嘅岗位，咁可能佢想借一个机会就同大家讲就系话其实即系唔好俾传媒去太过渲染事件，其实。唔系咁样嘅咁样，咁我想带出呢点就系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去到最后嗰个解决方法就系、是，好似头先大家两位咁讲就系、是，可能以华制华，呢、这个唔系以华制华，呢、这个叫做 community 咯，如果用我哋 term 系啊，即系呢个以夷制夷嘅方法就系话，你要去搵翻穆斯林嘅人，去搵翻本地嘅领袖去拆解呢一啲问题咯。 系，我认同。 咁其实之前讲緊就 Tony Abbott 嘅时候都已经系约过一啲穆斯林嘅领袖去嚟 Camber 开会㗎啦嘛。咁其实我相信一路有做緊嘅。咁但我想讲嘅一点就话经我嘅观察，即我冇 insider information 啦，但係我嘅观察就话 呢一个将会系澳洲未来讲紧两三年嘅反恐重点系喺呢度咯，而唔系讲紧就系攞住，即系唔系讲紧差佬，唔系讲紧邓务，系讲紧系头先好似阿爆晒咁样讲，系个 community 咯。 咩咁听无有咩唔清楚嘅，可以嚟问下我哋咯，我哋 揾阿 Sam 博， 我哋已经揾到呢个解决嘅办法。 希望无论系美国之前吓、啊，即系死伤嘅家属啦，同埋即系澳洲今次呢个华人嘅。即係身亡嘅家屬啦，即係都係啦，願死者安息啦，願啲家人都即係渡過依個難關啦。OK， 咁我哋下今集講到依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 拜拜。